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新一期的982青春联盟之海外高校情报站，我是郑琪。 大家好，我是维生。首先按照惯例，我们还是给大家带来一组最新的海外留学资讯。现在啊，毕业季又一次轰轰烈烈的过去了，那么相信有不少的同学们已经准备好你们的中国心和中国胃，要重返祖国的怀抱了。但是回来之后还是要吾日三省吾身，想一想归国证明办了吗？学历认证搞定了吗？档案被存到哪里去了呢？其实啊，关于学历认证和档案存档的问题，之前我们的节目中也有介绍过，那么这一回就来给大家掰扯掰扯没有被那么重视的留学人员归国证明到底是怎样办理的。虽然每个国家的留学生的回国证明的流程啊都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那么这一次我们就以美国的留学生办理回国证明的流程来举例吧。 好，那在2014年之前，如果需要办理留学生学历认证的话，其中有一项材料就是留学回国证明。但在2014年初，学历认证单位称海外学历认证不再需要提供留学回国证明，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张纸就一点用都没有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这段留学经历的 官方 证 明 啊。对，即使啊在学历认证上用不到了，但我们在回国后办理就业落户、购买免税车辆以及享受国家或地区针对留学回国人员的各项优惠政策时，都必须出示这项材料才行。因此可千万不要因为学历认证不需要就无视它的存在了。 那么办理回国证明需要什么条件呢？凡是持有 F1 或者 J1 签证，在美国正规高等学校或者是科研机构进修、学术访问、攻读学位，并且在美国居住满6个月的留学人员，在学习结束之后确定回国定居之前，都可以申请办理回国证明。那申请的材料就包括护照的个人信息页，以及本次赴美留学的第一次入境签证页，以及抵美入境章的复印件。而且啊，这个抵美入境章要用红笔给它圈出来。那么如果申请者仍然在美国的话，就需要提供 I94 卡和回国的单程机票的复印件，如果机票是电子票的话，就需要将电子票打印出来。如果申请者已经回国的话，则需要提供回国入境章的复印件，和入境章是一样的，也需要用红笔圈出来。还有就是本次留学期间的各个阶段的签证表复印件，一般对于留学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 I20 表，但是如果 I20 文件丢失的话也不要惊慌， 只要提交申请的时候说明原因，并且提交学校代替签证表的证明信件原件就可以了。但是要注意，证明信中一定要注明我们留学期间所持的签证的类型是 F1 签证呢还是 J1 签证，还有就读的专业、学习的起止时间、学校官方抬头信纸开举，而且要由相关的负责人签字并留有联系方式。 那么学位证书复印件如果因为不可抗原因暂时还没有领取学位证书的小伙伴怎么办呢？提供学校出示的毕业证明原信原件也可以申请。如果存在转学的情况的话，则需要提供前任学校所出具的就读证明信原件以及转学后学校的学位证书复印件。当然呢，如果是参与的中外院校合作项目、校际交流或中外合作办学的小伙伴，除了上述材料之外呢，还需要提供中方学校出具的联合培养、校际交流证明信。还有一点一定要提示大家啊，因为邮寄的申请材料不予退回，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好哪些是要求复印件，哪些是要求原件的。 嗯，没错。而且啊，回国证明的申请流程它是分为线上申请和线下递交两个部分。线上部分的申请呢，是从2011年开始的，教育部委托纽约中国留学中心负责具体办理回国证明。因此首先需要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上注册一个账号，注册之后呢，登录纽约中国留学服务中心，登录以后呢，进入到回国证明页面，填写留学回国人员证明的申请表，完善个人信息以后提交，最后需要提交$28的费用。全部完成以后呢，纽约中心会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确认信，并且我们要把这封确认信给打印出来，线上申请就算是大功告成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把之前提到的全部的申请材料邮寄到纽约中国服务中心，并且要将确认信作为全部申请材料的首页，信封上要注明留学回国人员证明的字样。 嗯，那还需要注意的是，在系统发出确认信后，线上的申请信息只保留45天。那如果45天后仍未收到书面申请材料，系统将会自动取消申请，过时不候。因此啊，建议大家要在全部材料都准备完毕后再进行网上申请。 嗯， 如果选择中国境内邮寄的话，那么请务必在系统内填写中国收件人的联系电话，并确保在申请材料寄出后45天之内有人签收邮件。如果连续5天无法联系到收件人的话，邮件将被快递公司退回。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确定好信息以后再去寄出，防止之前的准备都白做了，防止功亏一篑。其实啊，还有一些特殊的注意事项。回国证明是根据申请人最后的一段留学经历开具的，要显示留学所在的单位名称、留学身份、留学的起止时间以及获得学位等信息。其他的留学经历呢，就可以在回国证明的备注栏中进行表述。备注栏最多可以表述4段留学经历，那如果在美国留学经历超过4段的话，就可以自行选择其中的4段进行开具留学证明。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比如说我在美国读了本科，然后我接着读硕士，然后再读博士，再读博士后，那是不是算4段不同的留学经历了呢？ 然后读完之后你就很难找到男朋友了。 这是真相。是的。 那关于不同留学经历的定义是怎么定义的呢？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 嗯， 首先呢，第一个是留学人员在美连续攻读学士、硕士和博士等多个学位，攻读不同学位的时间段即为不同的留学经历啊。 这跟我刚才说的一样。 嗯，就时间段不一样就是不同的留学经历，对吧？ 对，而且学位也不一样嘛。 嗯，还有就是留学人员在美获得博士学位后又进行一段时间的博士后研究，攻读博士学位和进行博士后研究，也就是说他不同的留学身份， 嗯， 也是属于两个不同的留学经历。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在同一所学校攻读同一个学位， 嗯， 但留学期间呢有超过6个月的间隔 啊，可能我回家了或者干别的去了， 属于不连续的留学经历，视作为不同的留学经历， 这也可以是吗？ 总结一下，就说白了，首先是学位不一样， 对， 然后那个就是学校也不一样， 对， 然后在学校读的这个时间间隔段也不一样， 对，可能专业也不一样， 总之就是不一样的时候， 对， 就是可以区分为不一样的经历， 对，就是不同的留学经历嘛， 嗯，对对对， 嗯， 那最终 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回国证明一定要保存好。 嗯 啊，如果遗失啊，一般是不予补发的。这就其实和我们国内的毕业证书一样的，如果你真丢了的话，它还很麻烦。如遇特殊情况需要补发，申请人必须在线申请回国证明的补发，详细填写补发的原因。收到申请后，将视具体情况确定是否予以补发，无具体办理的期限。哇，这个就比较复杂麻烦了。 对，而且还比较糟心啊！你说万一有什么我需要出示的，然后结果我丢了，那这样可能会耽误我的一些事儿啊。 对，而且人家办理期限也是没有具体的，你觉得？ 对，他什么时候看到他，可能就什么时候给我办理了。 啊，这个就太痛苦了。所以说，一定咱们把这个回国证明呢要保存好。 嗯，重要的事情。其实毕业回国除了一定要办理回国证明以外呢，那如果比如说我在留学的时候我养了宠物，那我要怎么把宠物带回国内呢？哎，你养过宠物吗？ 啊，我养过，我很喜欢养狗啊猫啊之类的。 我也特别喜欢。 嗯，就是说，哎，你说到这个问题，确实应该是有一些在国外留学生的一些困惑，比如说他们回国之后，你说这个养的这个宠物猫啊这个狗啊怎么带回来呢？ 对吧， 这些小主子们难道要把他们遗弃吗？那我就于心不忍，因为毕竟狗狗是咱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宠物呢，他们的世界就只有咱们。哎，想想就觉得特别心酸。 嗯，所以说你想，如果尤其是这个咱们这个出国留学的这个小伙伴啊， 嗯， 尤其是还养了小猫小狗的，你回国之后一定要把它带回来。 对， 要不然 不要遗弃它们呀。 对，它们曾经在我们最孤独最无助的时候啊 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比如说你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是狗狗把你舔醒，或者猫主子把你踹醒，是吧？那很有画面感，都不用闹钟了。 对对对， 多好啊。 而且其实那个在那种情况下边，它不仅仅是一个动物了，其实它是我们精神上的一个依靠，像家人一样，对吧？ 对， 嗯，其实我家里养狗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就小狗其实更像是我的兄弟一样。 对，比如说咱们看过好多一些关于狗狗的电影，像什么忠犬八公，还有像什么之前上映的《一条狗的使命》，还有之前的《南极大冒险》。 对，那个很感人。 对，都是特别感人的，然后给我哭惨了都。 你这都不算啥，其实更惨的是什么呢？本身就是单身狗， 还没有狗 可以养。 对啊，就比如说我回到家，回到公寓以后，然后就空荡荡的，没有人。那我这个时候我就习惯性的想打开朋友圈，看着看着别人家的猫主子们和狗腿子们，只能默念，哼，等我回国的。但有的时候啊，作业很多，然后心里又很迷茫，又很无助，然后这些话呢，又不敢跟父母讲。 对，和他们讲， 点点消化。 对对对，尤其跟爸妈讲之后，他们肯定也会担心啊。 嗯，但是如果这个时候 出现一只喵 啊，或者一个汪汪汪， 生活 想想就对，想想就会特别幸福。 哎， 我 就 已经我已经按耐不住我体内的洪荒之力了。 但是啊，你想，有些个在国外留学的小伙伴啊，连自己都养活都特别困难哈，还怎么有足够的责任来承担小萌宠呢？ 说起来好像很凄凉的样子。 还真是啊。 嗯。 但是呢，也可以通过上网刷一些萌宠的视频。 但是你不觉得，对，你不觉得视频看多了以后就真的想养一个小宠物更好吗？ 对， 撸着它的毛，然后逗着它玩，多好，是吧？ 对，那其实呢，在这里也说一下，留学期间养宠物也不是一件难事儿啊，就是这些手续啊，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复杂。在这里啊，咱们给大家科普一下， 好 啊，获得宠物主子们的方式有哪些呢？ 现在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在当地的动物保护组织下找到带领养的动物，申请之后就可以获得批准，然后就可以把宠物带回家了。第二种呢，就是你在网上找到你想要的宠物品种的正规繁育者，申请并且去繁育者的家里参观，看看你想要什么样的，比如说你想要哪只啊，我想要一个花的呀，还是要一个纯白的呀，就是这些都是靠眼缘的。 对对对。 然后如果要是获得批准的话，并且交付费用以后，就可以把你想要的宠物带回家了。所以对于想要领养宠物的你的话，可以查询相关的一些网站，了解宠物的主要信息和相关的收养站的联系方式以后，就可以开始申请了。 嗯，那同时呢，在申请表上啊，只需要填写基本的信息，职业、养宠历史、基本宠物饲养的问题就好了。 嗯， 这个其实很简单，你问这个小狗吃地瓜吗，或者吃瓜子吗？ 小狗吃巧克力吗？ 啊，对对对， 你看你这还养过狗的呢。还不如我。 啊，好不好？ 对，小狗不能吃巧克力。 就是很简单的问题嘛。 嗯， 并且呢要留下三个以上的推荐人的联系方式啊。 对，因为那些收养机构啊，他会打电话突击检查， 看你是不是好人，有没有虐待的嫌疑。 啊，没有没有，我是一只单身狗，我是好朋友。 对，所以申请之后呢，就会交$100到$300不等的费用，之后就可以好好等待你的宠物了。 当然其实在国外领养宠物啊，比较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宠物在到你家之前呢，它会为你注射一些疫苗啊和一些绝育的这样一些工作。这对我们这个主人啊还是挺省心的。 对， 那其实说到这里呢，我们又回到了前面之前所提到的，如果你回国了之后还要继续想把你的这个小主子们带回这个中国 接着伺候， 对，那应该去准备哪一些材料啊，怎么去申请呢，怎么走程序呢。 其实中国对国外的宠物入境是管得很严的，入境中国呢需要准备好一系列的书面文件，比如说宠物健康证明、狂犬疫苗证明、国际健康证明，这个是航空公司需要的，然后还有一些你的护照的复印件，包括宠物的一些照片，而且一定是正面照片。 正面照片，哇，这个要求还是挺严格的，挺有趣的啊。 前三个证明呢，都是要通过国外的农业部盖章认可的，并且你要在离开美国或者其他国家至少是1个月01个工作日前，要找到国外盖章认可的兽医进行注射疫苗。鉴于一个护照呢，它只允许带一只宠物，所以有过多的宠物要携带的话，可以请朋友帮忙，或者也可以请专业的国际宠物运输公司。 那么在你坐飞机的同时啊，你的小主子们是在哪儿呢？ 对于那些轻于5000克，也就是10斤的小小宠物们，你可以把它一块带上飞机，哎，感觉还是挺奇妙的哈，和宠物一起坐飞机。 可以抱着它。 对，也可以把它放在平常脚下放行李的地方嘛，只需要给它买一张大约价值$300左右的宠物机票就好了。比如说像有一些品种，像吉娃娃、茶杯犬，或者有一些比较瘦的泰迪啊什么的都可以。 哇，你还挺了解的哈。 当然了 啊，当然这个如果你的宠物比较大只哈，并且是在32千克以下，这可能是有这个什么金毛啊，或者 是金毛应该算大型犬了，就可能一些斗牛啊，或者什么比较重的狗啊，柯基啊，比较沉，因为柯基比较胖嘛。 对对对，那这种就是怎么样呢？可以考虑啊，用托运方式运回国，你的宠物们会在飞机的有氧舱托运处好好的度过啊。 那如果说有一些威风凛凛的超大型的宠物，就可以考虑货运，就比如说像金毛，或者是阿拉斯加，或者是哈士奇这种二哈，那就只能是有货运才能驾驭得了了。而且就像我们上飞机之前要睡得好一点，准备一点小毯子啊、气垫啊、枕头啊，并且要带上防止晕机的药。那么宠物们也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这些小主子啊，在上飞机前的6小时都不能够吃东西，以防飞行中啊宠物的胃扭转。而且对于情绪暴躁的宠物啊，可以给这个你的这个小宝贝儿打上点镇定剂。 对， 同时呢，你要准备好宠物的旅行箱。啊，能够在箱子里啊站着，并且转身啊躺着，怎么样都行那种啊，让小主子 方便自如。 让他们也比较舒服的进行这样一段旅程。那并且呢，要在箱子里啊放上这个碗、水，还有尿片儿等等，感觉是像小宝贝儿一样。 对，没错嘛，都是家人。 漫长的飞行时间结束后啊，到达中国机场，根据你飞机到达程度的不同，你的宠物需要在机场内隔离一段时间，以防动物细菌的传染。啊，如果你是在北京入境，要隔离30天，耗费人民币1000左右。 那如果要是在大连入境，就需要交600，而且是在家隔离30天，期间呢是不能够接触其他的小动物的。 那在广州入境，如果不出省，则不需要隔离。 所以我们在订机票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一下每个城市的这种隔离政策，也希望你们能够早日的带你们的萌宠回家，一起愉快的生活。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海外高校情报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琪。 大家好，我是维生。那么接下来的板块呢，我们会进入到青春联盟金手指板块。今天是非常荣幸啊，能到请到我们的直系学姐， 女神 王昭，对，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昭。 哇塞，哎，这声音果然就不一样，瞬间把我们都压过去了。 对对对啊，那说到今天我们请到这位嘉宾啊，那我们的师姐王昭啊，可谓是人生赢家啊，生活经历也是特别丰富啊，曾经去过新疆， 后来又去了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取得了硕士学历。哎，这个名字皇家学院感觉很高端啊。 对，同时呢还取得了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的硕士学位。那王昭之所以呢能如此优秀啊，肯定还是和他的个人勤奋与努力是分不开的。 我们知道学姐是之前是在新疆支教过，然后后来又去了英国的 皇家霍洛威学院。 对，皇家霍洛威学院。 哎，她是在英国的哪里呢？ 我这个学校呢，因为叫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 他是在伦敦， 所有人的第一感觉都是在伦敦。当然当年我也是被欺骗了，不能说欺骗 了，傻白甜了， 只能说我去之前我自己的这个功课做得不好。去了之后呢，发现我们学校是在伦敦，应该是南上北下南左西，对，西南部的一个小镇， 小镇上。 对，如果说按我们国内的概念来说，就相当于是北京的远郊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交通很方便，只要40分钟的火车就可以到伦敦市中心了。 那还好哎，其实。 对， 那我知道伦敦啊可能天天下雨，那那边天气怎么样？ 那边天气的确是下雨的时间很多。对于我们来说呢，真的是平时包里面必备物品最不可少的是一把雨伞。因为这个雨啊，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下。像我们要，对，像我们在北京的时候看着外面天下雨拿雨伞就好了，但是在那边经常走在路上突然就下，然后呢看到下雨我就准备回家拿伞。走到家门口雨停了 这就尴尬了。 这个时候我觉得哎呀那就回去上课吧，走了一半雨又开始 来了 所以真的所有去英国的小伙伴们，当然一定要在国内准备一把好伞，因为那边伞还是挺贵的。 是吗？其实我觉得这个天气好像像女人的心情，因为女人是善变的。 对对对。 哎呀这个上升升华了一下子啊。 哎，没错。 刮风吗？风大吗？我再想问一句。 哇，英国的妖风真的是刮起来很吓人。所以呢在买伞的同时一定要质量好，因为当时我自己带了一把就是我们女生便携的小伞嘛，去了之后很不幸用了2个礼拜就丢了。但是当时因为的确英国的伞非常贵，为了节约我就去一磅店买了一把伞，只要一磅哦。觉得就先凑合用嘛，对不对？然后一阵风吹来我的伞就直接被掀坏了。然后当时呢我还， 画面感还挺强的哈。 对，然后当时呢我还有一个小伙伴是一个希腊人，关系很好。然后有一天就是出去我们一块儿去火车站接他的朋友，我就跟他讲我这个一磅店的伞的遭遇，然后他特别骄傲的跟我说我这把伞来自希腊，非常好使。一阵风吹过 打脸了是吗？ 对，最后我是拽着那个脚我们一块儿回去的。然后后来我就为了保证这个雨伞的强度，我专门追随了女王买了这个皇室用伞的牌子。所以你会看到 伞度比较结实。 对，英国很多人他们现在还是使用那种长柄的不是折叠的伞。 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要抵抗这样的大风， 比较结实。 对， 咱们为什么不是聊留学吗？怎么就聊到雨伞的问题了？ 天气很重要嘛，对不 对？ 让他们的留学生活更加的这个舒心啊。 对，那你们是那个大学城吗？还是说小镇上就一个学校？ 英国的大学是这样的，一般呢在伦敦之外就是一些其他小城市的学校都是会有校园的。可能跟我们国内的感觉差不多，是一座大学城，而且通常都是那种英伦风情的古堡式的建筑。 哇塞。 但是呢如果像在伦敦这样的大城市的话，由于的确是没什么地方，基本上你的大学是没有校园的。比如说像 UCL 就伦敦大学学院啊，伦敦政经好像应该也是没有。基本上就是在闹市区会有几栋楼，你每次上课的时候只需要去找我那个楼，但是至于校园的概念是完全没有的。 那不会不会迷路 啊？其实还好，因为每次上课之前你只要对应好就 OK 了。但是像我们因为离伦敦市区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嘛，所以就有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有这样的一个校园。而且我们学校是被评作应该是每次都是全英最美什么十大校园啊这样的榜单上都会有。 哇， 对，我们整个学校的古堡非常的美。我们最重要的一栋建筑叫做 Founders Building。是从上往下俯瞰，是一个日字形的一个古堡，整个是橘黄色的， 太阳 吗？它的外围是日，这个 汉字， 对，就是中间有两块都是大草坪。 哇， 你可以从楼内 哇，我已经 到草坪上， 我已经看到了。 对， 所以我们学校就是很有浓浓的哈利波特的风情。 对，我刚刚说哈利波特，呵呵，特别好感觉。那你在那边生活会不会学费特别贵？ 其实英国的学费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但是 大概要多少 呢？我当时的学费我记得是一万3900镑。 折合人民币大概多少？当时 汇率现在差不多是8.8，但是我当时去的时候是脱欧之前，接近10， 那也就是说快14万。 对，而且每年英国的学费都是每年都会涨，每年都会涨。 那生活费是不是更贵？ 生活费主要是看你所在的城市了，你要是在伦敦的话生活费肯定是很高的，因为伦敦就在英国的话生活花销主要是你的租房。 那你们没有宿舍吗？ 他的宿舍不会像国内这样，像我们几人间，然后之前像传媒大学说哎呀这个五环量房零首付入住一年1500块钱，对不对？ 对， 你出国之后就没有啊。然后那边的宿舍呢，基本上它的构造啊，就像我们住的宜家这样的快捷酒啊，不是宜家，如家这样快捷酒店的。 对，我宜家的标准还挺高的。 然后 其实就是几个人就是拼房呗。 我们会共用厨房，但是每个人自己的空间是独立的。然后整个它的这个住宿费用大概就是像我那个小镇啊，当然跟伦敦没法比，还挺便宜的。基本上一个月都是在。一般正常的平均价格5-600磅，再贵一点好一点的7-800磅的也有。 7-800磅，那折合人民币要5-6千了。 对， 6-7千块钱。 对， 还 挺贵的。 对，所以在跟你在自己外面租房子租这样的一间价格是一样的，但是在外面租的话一般都是跟同学合租。是这样。 那会更便宜一点是吧？ 有的时候会更便宜一点，但是在外面就是没有在学校那么方便。学校的话它会包括你所有的水电费这些东西，那在外面的话你自己要去交水电费，是跟房租是完全割裂的。学校你只要交一笔，就什么东西都管了。 那除了正常生活，就比如说你到那边，你能适应那边的生活吗？因为我知道英国的吃的，可能有好多都是什么炸鱼、薯条，好多黑暗料理，那能受得了吗？ 其实之前很多人说留学生出国是读了俩新东方，一个学英语，一个做饭。这的确是没错，因为一方面是那边的食物你的确长期吃是无法忍受的。我觉得我们学校的食堂真的是我吃过的最难吃的食堂，而且还很贵。基本上就是一顿饭就达到吃饱的标准啊，全素要5磅左右。 5磅折合一下人民币了，快点快点快点。 50块钱， 当时差不多50块钱， 就相当于你吃一顿沙拉的话。 对， 50块钱 能吃到什么呢？一盒沙拉，一个烤土豆，一坨西兰花。 对，他们就老爱吃土豆。 对，然后基本上做饭肯定是一个必备技能了。 好，以上就是我们上半段金手指的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青春联盟周末版之 海 外 高 校 情 报 站。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Yeah. 跳跃，打开门到天空下面，还我的黄色雨鞋。爱情要健康，要锻炼。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海外高校情报站，我是郑琪， 我是维生。那么我刚才上半段聊到了吃的，除了吃咱们还玩什么了？有留学期间有去哪儿玩吗？ 其实对于很多去英国的留学生来说，这是一段绝佳的环游欧洲的机会。 当然了，那么近。 对，离得又近，而且在那边办申根签证也很方便。 对， 那我其实是属于玩的很少的了，因为真的就是因为智商跟不上，所以平时的课业压力也挺大的。我自己平时假期的时间排的还比较满。当时我比较幸运的是，刚刚已经说到了嘛，我最好的朋友是希腊人，所以就跟着他去希腊玩了一圈。 啊，那有去那个叫什么圣托里，就白房子，然后海边。 很遗憾没去成，因为这到了一般夏天的时候，的确是一个特别特别热门的旅游景点，所以我当时去就是更多的跟当地人一起感受当地文化了。 那也是很好的呀。 但是最后我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带着父母回去，又选择游历的三个国家，从英国到比利时到最后的法国。 哇塞，那你有没有去那个埃菲尔铁塔上下面合影留念呢？ 当然有，而且那周围人真的特别特别多， 然后各种姿势是不是？ 对。 那去玩了这么多，那如果要是想去留学的话，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可能因为我知道学姐是通过中外合作办学的方式去的， 对， 那跟那些普通的留学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一般就是大家在申请留学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借助一些中介的帮助。那么在申请留学，其实大致准备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像申请英国学校的话， 考雅思。 对，雅思成绩好在它不是一个你在申请时候就必须提交的，最后在你入校之前，他会给你一个时间节点，在这个时间节点你的雅思考到就没有问题了。所以说申请英国的学校，英语的要求压力会稍微小一点。 对， 那么需要必备的几样东西，首先就是你的本科成绩单。如果说你早有留学的打算，那么在本科的时候就要尽力把你的成绩要考得好一点。对，成绩单，还有你的两封推荐信。通常情况下，两封推荐信，如果说你一直都是在上学的经历的话，都来自于你的老师。如果说你有工作经历，那么一份就是来自于你学校的老师，另外一个是来自于你单位的领导。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 personal statement， 就是你的个人陈述。这个主要是对你自己个人经历的一些介绍，以及你为什么要报考这个学校和这个专业。一般大体就是这几样东西。在申请之前，你可以上学校的网站看一下它的要求，然后把这几样都提交好。就是所有的文件当然都是要有英文的翻译和证明的。 那它会不会比那些在中介申请上面稍微要便捷一点？ 我当时选择参加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是伦敦大学直接和传媒大学 来接洽的， 对，有这样的一个合作。那当时 Royal Holloway 他们直接就派了一名老师过来给我们做宣讲。做宣讲的话，直接他们的老师过来，你就能更直观的了解到这个学校的概况， 对啊， 不用自己在网站上再去找了。 对。 然后当时，但是给我们的限制是只有两个专业可以选，那这两个专业一个是国际电视产业。就是我去学的这个， 嗯， 另外一个是纪录片，然后当时 可是你本科不是学播音主持的吗？ 对，所以这个也是在传媒领域，对于我来说也是传媒领域除了播音之外的另外一项扩展吧。 对，那还挺不错的，没有必要学一样东西嘛。 对，而且国外确实也没有播音主持这样的专业。 你要去学英语的播音主持吗？ 然后当时 有点大。 对，当时我就选择了国际电视产业，因为像纪录片这样的专业，他当时要求还要你提交一个之前自己拍过的作品。嗯，这个可能对于你有一些拍片背景的人来说更好申请。 嗯， 所以当时我们除了要准备这些材料之外呢，这位老师第二天也直接对我们进行了英语的面试。 英语的面试？ 对，英语的一对一面试。 问哪些问题呢？ 基本上就是关于我所选专业的，他首先会问一些你的个人经历。 嗯， 然后因为我学的是国际电视产业嘛，这个专业其实是关于他是专门来培养电视节目的制片人的，所以他会问我一些目前关于国内的电视节目的看法，以及比如说你看不看欧美的这些电视节目啊，你看不看美剧啊。那我 看啊，绝对看啊。 对，我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我会很喜欢看美剧，看英美剧，而且我本来去之前就已经是 BBC 大 fans 了，所以当时跟他聊这方面，他对我回答的内容还是挺感兴趣的， 所以就选中了你。 所以当时就也比较幸运吧。 那他去传媒大学招的话，他会大概招多少人呢？ 当时我们那一届他的计划是招12个人，但是最后没有招满。其实我想解释一下我走的这个项目啊，因为我在国内就是已经开始读研了。国内的研究生大家都知道一般分为2年和3年，专硕和学硕。 对。 但是呢，一般第二年第三年你都是没什么事儿干的，就是这个时间是专门 对 没有课，对，专门给你来找工作的， 来实践的。 对。那么对于我来说，已经在传媒大学本科待这么长时间，然后研究生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其实对于播音啊，对于传媒大学已经比较熟悉了，所以呢现在很多学校，很多国外的学校，他们会采取这个方式来跟国内一些比较优秀的高校合作，一方面呢能希望招到更好的学生，另外一方面也是能够帮助我们中国的学生能够丰富你读研期间的这个经历。所以当时呢我就选择了这样的一个项目。其实当时可选的学校还是挺多的，但是自己也是会做一些对比嘛。 都有哪些学校呢？ 英国我记得是有一个伯明翰城市大学。 诶，这个听起来好像很不错的样子。 伯明翰城市大学它的传媒也确实很不错。还有一个巴斯斯巴大学。 巴斯大学很不错。 巴斯大学很不错，但是巴斯斯巴大学是不一样的。 它这是两个大学是吗？ 所以当时就是有这些信息发布出来之后，我自己也是做了一些研究。其实最直观的就是你看一下这些学校它整体的排名，以及你的专业情况，然后就可以做出一个很好的判断。 那你当时就面试了这一个学校吗？ 对，当时这个学校算是发布的比较晚的了，当时我觉得学校整个状况还不错，而且专业也是我想去的，所以就参加了这个面试。 那你到那边去以后，就不仅仅是传媒大学的学生，到那边的中国留学生会不会很多？ 在每一个大学，中国留学生一定是留学生的主力军。 对，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其实当时我刚去的时候啊，也有一点小闹心。我说，哎呀，这不是我们中国传媒大学英国分院吗？ 全都是校友，走三步看见一个熟人。 但是有中国学生，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好的地方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有自信，真的中国学生还是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学生。 对， 当时像我们一块儿去的传媒大学的几个人，我觉得我的同学们都太优秀了，有英语播音的，有编导 的。 对，编导的这位呢，人家曾经是央视的导演。 哇， 所以我们就因为语言沟通上就是跟老师之间的一些障碍，我们平时就会自己互相互助互学， 这个是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点。我们甚至还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 这只有学霸才能干的事儿，像这种学渣 没有没有。 初中的时候我没干过这种事情，初中的时候 我小学都没干过。 其实当你面对这么高的学费的时候， 对，不行，我得要给他学。 对，这个压力就会逼着你去做。而不好的一点就是，可能如果你跟中国学生相处的时间太多的话，会对你的语言提升有一定的障碍。 对，没错，天天都说中文，也没有什么进步的空间，是吧？ 没错。 那平常的一些课业的压力大吗？它主要是有一个什么形式的作业呢？ 我觉得课业的压力其实还是挺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英国的研究生只有一年的时间， 对，时间很紧。 但是这一年的时间是分为三个学期的，跟我们国内还不太一样。 三个学期， 对， 怎么分啊？ 是整个的流程是从今年九月到明年九月。 嗯， 那么第一个学期应该是截止到圣诞节之前， 九月份到十二月份末差不多。 然后十二月份大概放一周多一点的假吧。 嗯。 然后第二个学期一直截止到复活节之前，哎，复活节的具体日子应该是三四月份。 嗯， 然后回来之后再继续一直到九月份，但是到九月份不全是完全上课，差不多课业到六七月就结束了。然后六七月份到九月份这个时间是你准备你最后的毕业作品的时间。 嗯， 那么英国它的整个的评判标准不是以你最后的结课论文作为唯一的评判的，在平时上课过程中真的是小论文不断，像我们专业基本上一个月两篇，一个月两篇，字数逐渐递增，刚开始第一篇1500，然后2000， 英文还好，2500，其实对， 但是1500词儿啊，换算成中文可以乘以二， 对对，那就是3000字，而且你还要给他思维给他转换过来，就很麻烦。 而且那边的学术要求也很高，可以说他在对于论文的行文规范上可能比国内的高校要更严格一点。所以整个过程的所有的作业都是要算入最终成绩的，所以让你能整个保持一个紧绷的状态直到你毕业。 那还是压力很大的。 对，基本上不可能让你像在国内有的时候可以稍微放松一下，说我前半学期稍微轻松一点，最后冲刺一两周。 对，说之前说是大学生，后来最后一个星期像高三的，国内是这样的。 对，而且另外就是面对英语的压力嘛，所以对于留学生来说压力还是挺大的。 有没有机会去当地的一些地方啊，或者媒体公司去实习呢？ 其实去之前愿望很美好，但是去了之后发现机会的确挺少的。首先呢，是因为你的学生签证会有一个工作时间的限制，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每周20小时， 就 每周20小时， 只能20个小时是去工作或者实习的。 对，而且这20个小时呢，你只能以正规的方式去工作实习或者打工，不能以自雇的方式，就比如说像我们播音主持的，哎呀，自己去接个活主持一场啊，这样是完全不可以的。啊，包括其实像代购这样也是不允许的。 那可是我觉得英国代购还是挺多的。 对，这个当然没有人查你的话没有问题，但是一查一个准儿，所以这个我想提醒一下，去英国的同学还是要注意一点的。然后去了之后呢，其实你会发现在课业的压力之下，你的业余时间很少，你的时间用来完成作业都已经很紧张了，更不要提实习或者打工。而且像实习的话，2个假期的时间非常的短，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出去旅游。 对，珍惜这个时间嘛。 而且一年的时间，说实话你的专业水平英语水平其实不足以让你在英国能找到一份好的实习，所以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打打工来贴补家用，比如说在餐厅服务这样。基本都是这样的情况。 你有去做过这些经历吗？比如说兼职到餐厅里去。 我当时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比较幸运的是我去了也是我的一个师姐，在那边当时她自己创业开了一个公司，我在那边。 师姐好厉害啊。 就帮助她做她公司的一些事情，也是传媒相关。 那我知道你们不是说从今年的九月份到明年的九月份是一年差不多是一个整个过渡，那应该是过年，就是咱们春节的时候你应该是在那边度过的。 对， 那是怎么过的呀？ 我今年春节不是今年我当年的春节其实过得还比较好， 因为我很幸运啊，咱们学校的 又去希腊了， 咱们学校的一个老师，当时他拖家带口都在英国，所以当时就组织了我们一块在他家过的年。 哇，那还是挺感觉很幸福，至少还有那个年味儿，是吧？ 但是当天呢，还好是赶上了周六，我记得，不然如果在平时的话，是肯定没有人给你放假的。那么大部分中国人在海外的过年的形式，就会选择去 Chinatown 这样的地方，或者大家聚在一起包包饺子，看看春晚。这个时候看春晚，真的觉得格外的好看。对，完全不一样。 你像我们在国内看就是吐槽，然后每年段子手就像考试一样，像你们就觉得格外的亲切，是不是？ 没错。 嗯，那如果说在那边的治安会怎么样？因为我们之前也有看到新闻啊，说英国有那种爆炸呀或者什么的。那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该如何保护自己呢？ 跑啊！ 当然跑啊，但是也有些其他的呀，或者比如说遇到抢劫啊或者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总体来说英国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国家。在去之前呢，你可以针对你所申请的学校在网上查一下，就英国它会发布它整个全国区域的安全率的排名。像我当时就比较幸运了，我们这个学校所在的这个小镇叫 Egham， 这个应该是全英安全率最高的一个小镇了。但是这当然也不能保证绝对的安全。特别是就是前一段时间欧洲的各种暴恐的事件。所以其实还是老生常谈的那几点，特别是你在海外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不要一个人大晚上 瞎溜达， 对，瞎溜达，然后尽量结伴同行，然后像女生呢，包里可以稍微带一点这种可以用 防狼喷雾啊什么的。 对对对。 那办签证的时候，因为是那种中外合作项目嘛，那会不会有一些方便啊或者便捷？ 其实办签证这些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办签证之前你也是先要上大使馆的网站，看他发布的所有的资料都是什么。签证的资料要准备的详细而又详细，就是一遍一遍的核对，你所填的各项东西千万不要出错。我觉得比较靠谱的办法呢，就是你最好找这种先前有经验的人来帮他整个检查一下你所填的这些表格准备的材料有没有问题。英国办学生签证的话，我记得很重要的一点是雅思成绩，因为当时在我考的时候还没有出那么严格的要求。就是英国的雅思是分为两种的，你在国内报考的时候就要注意，有一种是专门用于移民和签证的。所以你要办签证必须要拿的是这个雅思成绩。另外你所有的资料的翻译必须都是官方机构的翻译，而且签证呢尽量最好是早办，因为我们知道像留学高峰期的时候处理时间会很慢，当然是可以加急的，当然是可以加急的，但是也是要加很多钱。所以像这一系列特别重要而又细致的文件，就提醒大家尽量早着手，尽量多细心的去多检查几遍， 就以免有一些什么不必要的损失啊或者有意外啊出现，那就得不偿失了。 对。 那你到那边以后能不能适应那边的生活，跟当地的那些同学们能够相处得很愉快吗？ 其实我觉得我还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当时我去了英国之后，刚开始是稍微有一点感觉到不适应的。因为去的时候自己首先英语不是特别好，当时最常出现的一个状况真的是我费尽心机要去跟这些外国伙伴交流。其实当时就是当地的学校，他们的设置是非常贴心的。基本在一开学的时候就会有许多破冰的活动， 破冰 就是会有、 就是把那个关系变得更加的融洽。 对对对，会有各种各样的 party， 比如说研究生的 party、你们整个学院的 party、你就大胆的去参加。然后大家呢因为都是新生、然后外国人又很善于闲聊啊，搭讪啊， 对对对， 大家基本就是自己端着一杯酒，然后走着走着，哎，突然发现你身上有一个闪光点，比如说，哎，你的包包很好看，然后两个人就开始聊起来。然后当时我真的是因为英语不太好，而且刚开始去真的就是特别适应不了英国人的口音， 对，他那个不是正宗的伦敦音， 对，特别是就是很多， 因为咱们平常学的都是美音比较多， 对，一方面是英音跟美音的区别，另一方面是就是像他们的这些十七八岁的这些大学生啊，他们说的英语就是已经很网络化的了。 我懂的那种。 这个时候像我们这种书本上学过的人去根本听不懂。而且呢其实 很多人他们说的英语就相当于中国人说的北京话。你一个初学汉语的人，你是听不懂公交车上报站名的。 对对对， 类似于这样的情况。所以当时我就跟大家尬聊，大家聊得很嗨，然后我突然一句 sorry， 全场安静。 你来一句 pardon。 所以我就会自己给自己找办法，我说不行，我这个英语还是得练。那么英国当地人搞不定，我先搞定国际学生，对不对？ 对、啊、 我们大家都不是母语、啊、英语都不太好、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又刚好特别擅长做饭，我基本上就是靠做饭打开了外交、 哦、 然后 也是一种 对，然后当时因为我是在外面租的房子，很方便嘛、 嗯、 然后就遇到了新的小伙伴，哎，几个日本同学，然后说那个 日本同学的英语， 欢迎你们来我家吃饭。 嗯， 于是呢，哎，这一桌饭大家就能一直聊一直聊。 那你能听懂日式英语吗？ 其实日本人的英语还不是那么差， 不是 Merry Christmas 这种， 其实还不错，能考出来的还是不错的。 嗯嗯， 然后你看一来二去，我请你们吃，你们下次是不是也得叫上我？ 对对 对， 对。 然后当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这种大 party 的时候、 嗯、 也会叫我去。 嗯， 就这样像滚雪球一样，你的朋友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嗯，那还挺好。哎，那 会越来越 对。哎，那学姐给我们秀一段英语吧。 秀一段呀， 来吧， 没个稿， 我们感受一下。 不用，我想想。 嗯，那郑琪就给我们来暖个场，做一个 DJ。 好嘞，遵命啊。 嗯，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从英国毕业的王昭女神为我们带来一段《冰与火之歌》的英文版的台词脱口秀。 Whenever you play the Game of Thrones, you either win or die. There's no middle ground. 哎，秀一段真的说不上。 你真的是一段但是好棒啊，好棒，我已经陶醉了。 这真的，我真的不算。 应该再往下说一下，我还没醒呢，不是，我还没往下继续沉醉呢，我就结果就醒了。 特别知性的那种美啊。 嗯， 因为其实我真的不算英文特别好的，我当时很幸运的就是跟一位英国的同学关系非常好嘛、 嗯、 真的是每天跟着他，全靠他耳濡目染。 哎，真厉害。哎，那到那边有没有遇到一些特别奇葩的事儿啊，或者人，然后让你毕生难忘，或者遇到一些困难什么的，让你比较难忘？ 其实我当时去英国上学的时候，最颠覆我的是我对夜店的看法。 夜店， 夜店， 哎、对，就是当时我去了之后真的很震惊啊，因为其实在国内我也是不喜欢这种特别嘈杂的场所、 嗯、 当时去了学校之后就发现，哎，我们学校怎么有一栋房子里面每天晚上夜夜笙歌这么嗨呢、 哦、 后来知道这是我们学校里的夜店， 学校里开夜店。 对，这个它其实真的不能算是夜店啊，真的就是那边的一种 party 文化、 哦、 所以他们就叫 club 嘛。 哎，那我很好奇，英国的party 会和美国的 party 会有很大的区别吗？反正我看美国电影和英国电影，觉得他们还是好像还挺不一样的。 嗯，其实欧美人他们都会比较喜欢这种饭后的娱乐。 嗯， 那么像英国人他们的聚会，其实除了这种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传统欧美人这种 party 式的，另外他们就很喜欢饭后喝酒闲聊。对、 嗯、 英国这个酒文化真的是 啊，对对、 嗯、 喝一杯红酒摇一摇是那 种。然后这个也挺颠覆我对喝酒的认识的。 嗯， 因为他真的不像我们国内，就是有时候哎呀这个喝酒文化必须要劝你喝怎么样，就真的就是对 对 大家很开心的小酌一下、 嗯、 然后可能有的时候借着你这个酒劲儿呢、 嗯、 让你本来不那么害羞了、 嗯、 就比如说我之前刚开始去的时候，哎呀这个跟大家面前说英语特尴尬。 对， 后来真的就是玩嗨了之后，你就能慢慢、 嗯、 而且就是这种 club 的文化真的是大家、 嗯 全心的去投入去享受这个音乐。我们学校呢会基本上每周都有这样的一个 party、 嗯、 然后它会有不同的主题，比如说今天晚上是泡沫主题。 泡沫、嗯、 对，就是全场放泡泡。 哇，那简直太好玩了。 然后比如说然后有一天是这个摇滚音乐的主题，然后他们会请这种很好的 DJ 过来、 嗯、 你真的会超级享受那个音乐。然后当你带着你自己特别好的朋友，大家呼朋引伴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就忘掉我写论文的烦恼，我们就在那儿嗨，我觉得真的特别好。所以这才是每个学校为什么会设置这样的一个地方、 嗯、 但是的确也经常会就是在 party 之后你看到学校里面喝了烂醉的人、 啊嗯、真的会有这样的。 对，这个你自己出门在外还是要注意。 嗯， 但是我觉得该享受的地方该放松的地方还是要去融入一下的。 嗯，没错。那接下来 到节目的最后了，那王昭学姐如果要是给我们即将留学的人一些建议的话，你会说一些什么呢？ 我觉得留学经历一定会是你人生中特别丰富的一段时光，所以这段时光很短暂但特别美好，就是你一定要去尽情的享受。那么在去之前呢，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选择让你最后去了之后刚开始觉得，哎呀，我没有选到我最好的学校，或者对什么东西不满意，或者一个人在异国他乡觉得特别的不舒服。 对， 就是所有的困难你要坚信一定会过去，而且在那边真的是自己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努力的克服，也要敞开心扉，去努力的拥抱当地的文化。 对， 当你再回到你自己的国家再去想那个时候，不管是熬夜写论文也好，大家出去嗨也好，真的是一段特别特别特别珍贵的历程。 对， 就你会感谢曾经那个付出的自己。 对，我觉得真的这是我人生中做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 这个王昭学姐最后给我们来了一段心灵鸡汤。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王昭学姐在国内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没错。那好，非常感谢王昭学姐能够来做客我们今天的海外高校情报站，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 拜。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It's gonna be